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我们继续讲得胜者的第七啊，前面讲了六啊，一共呢要讲八，还有一次就讲完了。讲完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回顾一下，可能和我们一生当中，从我们一起刚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上天父那里去拿大奖赏的时候啊，谁拿的最大最多啊，如何去得唱这个得胜的凯歌。最后呢，我们在天父那里他有公平的给我们的奖赏啊。那么我们在前六讲当中，我们讲到了有关于第一，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在将来的国度里面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执掌王权，统治新天新地。第二讲呢，我们讲到了有关于得胜的条件和进天国的条件，两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有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一共六个字是吧？就什么？当悔改信福音。那如果我们要做得胜者，要得救，就必须有神的生命才能进天国。第三呢，我们讲到了得胜者的道路是什么样子，我们讲了有关于窄门和宽门啊，窄道和宽道，有关于什么是窄门，如何认识神的国度，谁要进窄门，什么是小路，如何走在这条小路上。第四讲我们讲到有关于得胜者的侍奉，我们如何要竭力的在地上操练侍奉神，要竭力的操练自己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第五讲我们讲到了得胜者的能力，得胜者需要服侍神的时候要有能力。那么能力的定义是什么？能力的源泉从哪里来？圣灵的工作的两个方面，以及能力的目的和能力的功能是什么？第六，我们讲到了得胜者的舍己，啊，舍己的定义，舍己为什么要舍己？啊，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舍己？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讲得胜者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求你赐圣灵充满我们。今天来到你殿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被一灵所感动，主啊，你的光光照我们，你的生命重新的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价值意义是如何，好使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律，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一个基督徒他有生命，一个非基督徒也有生命，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和非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不同呢？而基督徒的生命只是基督徒之间他有什么样的生命呢？啊，一个基督徒他起码呢知道我信了主以后我有新生命，那么但是对新生命的认识是不同的。那么这种认识呢，我们知道一种是认识生命当中的能力啊。我们唱诗的时候这赐给我能力靠耶稣名是吧，那么这个能力啊，有人说哟他有能力可能他的生命更加强，但是另一种认识是认识生命当中神赐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律。那到底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能力呢还是一个律？人如果是误会了这件事情，可能就一直无法过一种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不愿意去故意的去做善事做好，但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愿意去行善去做好， 也愿意去学习如何去行善。然而常常叫我们失望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啊愿意做好的时候，却是无能为力的去做啊。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去做善事，但是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可以行善了，结果我们的光景常常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说得救的人，我们知道得救的人就有了神的生命，许多人常常是这样靠这种生命的能力来生活，结果呢常常是失败。为什么呢？失败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困扰，有人呢甚至是感觉到非常的灰心，以为神的生命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啊。那到底神的生命怎么样呢？实际上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实际上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的吗？是。但是这生命赐给我们并不是为着能力，我再说一遍啊，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有能力吗？有。但是神赐给我们生命并不是为着能力，也就是说能力是在神的生命里面，但是神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不是为着能力。神的生命呢，我们知道能力是在神的生命里面有，但是神赐给我们生命并不是为着有能力。罗马书第八章指出了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律。如果我们只知道神的生命有能力，却不认识到神的生命当中的律，我们就要失去最大的祝福。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乃是要以律的方式来运行，而不只是把能力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能力。如果我们认识生命乃是以律的方式在我们身上运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认识，我们从非常容易从罪的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也容易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保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那么得胜者的律，神赐给我们的圣灵里面的生命的律，那么是带着这种律当中我们可以享用神生命中律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胜过什么罪，胜过自己，胜过世界，胜过魔鬼的时代，以至于胜过死亡。那么我们胜过这些就要凭什么呢？凭神的生命来生活来行动，只有这样，那这个生命中的律才能发挥效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是长大成熟，就越能够显出他的力量来。因此我们若想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活出得胜的生命来，就要竭力的追求在生命中长大成人。律，什么叫律呢？律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一种能力啊。那么这种能力呢，是我们知道人的意志所发出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是暂时的啊。我今天发誓要做什么事情，明天发誓要做什么事情，暂时的啊，因为人都是暂时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光阴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限制的，所以人的能力最终要降服在神的生命之灵的律下面。生命之灵的律在什么地方呢？生命之灵的律到底在哪里呢？生命之灵的律就在我们心里面。信徒如果是用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竭力的去做，竭尽全力去做主的工作，最后呢是 战败无疑。那如果我们运用什么呢？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和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并且能够得胜有余。所以得胜者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得着永远的生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的。那么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得永生是好的，但是还有更好的在给我们来等待着我们。那么基督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是要叫羊得的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所有的我得救的信徒都有生命，但是不是所有的得救的基督徒都有更丰盛的生命。假如我们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信徒，但没有享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还没有享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权利。所以要生命变得更丰盛，必须先有丰盛的资源。从哪里来？那唯一的无限的生命的资源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上哪去找呢？啊，深山老林里面我也去找啊，我不怕。但是呢，找来找去，其实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说，我们知道信徒要得着丰盛的生命，必须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的啊。那么这充满活力的丰盛的生命，不是单单为少数人而设立的，说我就为这几个人设立，不是，而是神为所有的信徒所设立的。这是一种生命啊，是一种更深的属灵的生命。如果缺少它的话呢，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目标。如果我们在我们里头有丰盛的生命，不久我们就会对那周围我们所有的属肉体的生命做出让步啊。我们如果没有这种丰盛的生命，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让步属肉体的生命。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告诉我们的，说若属肉体的生命是受限制于我们的环境的啊。所以说，哟，这个基督徒他很软弱，因为他的环境不好啊。他在好的环境当中他就刚强，那还是受什么环境的影响。而丰盛的生命，这是由圣灵所管辖的，不受环境的影响。属肉体的生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只有丰盛的生命能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过得胜的生活，随之就会产生出得胜的生命。世人看起来好像对生命知道的很多很多啊，但是呢，却不懂得怎样使生命活得更加的丰盛。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对任何的事物感到满足，因为神已经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了，那就是生命活得更丰盛。生命的我们得着生命，得胜的生命啊，是顺服的生命。要活出得胜的生命没有很大的难处，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启示了。是什么呢？就是他死是降向什么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这是罗马书六章十节告诉我们。得救的信徒，得救的信心证明我们与基督同死了，这是永远的生命。顺服的信心证明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复活，这就是得胜的生命。我和基督一同复活了，因信有永远的生命啊。 我们因信，我们信，信耶稣什么呢？信耶稣有永生啊，信耶稣有永生是一回事，但是因信而得胜，又得着得胜的生命是另一回事，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完全的认知那公义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已经生长是另一回事，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是一回事，但是让基督借着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是另一回事。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信徒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顺服，用信心来顺服神啊，享受丰盛的生命，或者是顺服罪，过着失败的生活啊，犯完罪再认，认完再犯啊。神愿意我们知道，一个顺服的生命是有能力的，它会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胜过一切的阻挡。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以他为我们主的时候，让他来通过我们活出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得胜的生命就开始了。第六，得胜的生命是侍奉的生命，要过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要侍奉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曾做我们的榜样，他侍奉神直到侍奉到加略山上，而自始至终耶稣基督都是一个顺服的，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献上，在意志上要降服于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完美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神为我们的生命所安排的一切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毅然凭着信心去踏出那一步啊，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的脚踏在水面上，水什么才分开，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神必须管理，使我们全人啊都能够顺服。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的全人已经因十字架上的牺牲而蒙了救赎，并且已经成为圣洁分别出来了啊。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使徒保罗的生命是一个例证，他就是一个活祭，在生命中他是一个基督耶稣的什么仆人，在战场上他是一个什么勇敢的战士勇士，在神的旨意里他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些话我们知道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从来不看自己是一个囚犯，而是呢，对自己对使徒来说，监狱是完美的神的旨意啊。所以说他坐监，他觉得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必须要这样。本着这种信念，他活出了得胜的生命，在死的时候他也是得胜的。我们已经是更新而变化了，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被神的能力所改变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觉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得胜的生命，第七是分别为圣的生命。分别为圣的生命，只有分别为圣，我们把这个生命分别出来给神。那么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呢，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被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在积极方面啊，神特派你传神的福音，积极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是从任何与神的旨意啊，纯全的旨意 相冲突的事物中，我们被分别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分别出来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致得救和侍奉。所以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是在做积极的一面呢，还做消极的一面，我们只是做得救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勇猛的勇士在战场上。如果我们不将自己从最终分别出来归向神的话，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只能像草木禾秸一样啊，说能得救吗？能得救，但最后呢像草中火中抽出了一根柴，烧得啊面目全非。我们可以得着得胜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埋葬复活，我们能够得胜，一定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但如果我们不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话，我们就永远无法实际的得着这个得胜的生命，这是很实际的事情。第八，那么得胜者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里边，我们可能啊，在我们没有人说我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我们可能还不成熟，我们可能还会有的时候软弱跌倒或者不完全，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从圣灵里面重生得救了，那么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一回事儿，但是圣灵能否得着我们，以他的大能充满我们，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显出得胜的生命来，又是一回事儿。我们不能够从我们的环境和这个所有的处境当中找到得胜的生命，因为得胜的生命并不存在的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里面，不是，而是唯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它。所以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啊。要被圣灵充满，要吗？要，一定要，这是个命令。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一次两次很多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有很多圣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在四章里面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所占有，让圣灵赐能力，受圣灵的引导，被圣灵的管理。一个得胜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有什么表现呢？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就有喜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就愿意侍奉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就能够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能够忍受一切的污蔑逼迫以及为主殉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能够被圣灵所引导。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第一，我们必须渴慕被圣灵充满。第二，我们必须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第三，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灵一定能够充满我们。第九，得胜的生命是成熟的生命。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婴儿时期，刚刚信主，婴儿时期，婴儿我们知道他只能想自己啊。一个婴儿呢，这个如果你要拒绝给他好东西吃啊，他想要你不给他，他就马上就会什么谢谢你，不是哈，他会哭啊。然后呢他就会只想到自己啊，他的感觉很容易受到伤害，一个婴孩也会常常妒忌啊，小孩就抢来抢去啊。一个婴儿要别人服侍他，而他却从来不愿意服侍别人， 他只会喝奶，不会吃干粮，他只会哭，而永远不会歌唱。他想说话，他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啊，宇宙语言啊。那么到了儿童时期呢，就好多了啊。儿童时期呢，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儿童时期有些基督徒呢，在属灵的方面能够成长到孩童的阶段，就停在那里了。小孩是什么样子呢？小孩是你要有的时候呢，被人指责啊，对，指责了以后呢，他会感到受委屈，是吧？因为他经验少啊。假使反对他呢，他会就义愤填膺啊，气得了不得啊。他们的情感容易受到冲动，喜欢啊自己夸啊，别人夸奖他也行，甭管是这个夸奖他的人是敌人还是朋友，你夸奖他他就高兴啊，分不清敌我。那么青年时期，一个信徒青年时期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啊，那属灵的长进达到了青年人的这种程度呢，实际上不多，很难，因为要付出代价啊。因为青年人很强壮，朝气蓬勃，并且有能力胜过敌人，他对未来有意向，有重想未来啊，而且呢有信心和勇气去追随他，我一定能够得到他。他是为了这个未来的丰收而现在做出准备，我要加紧努力学习，为了将来的大丰收得到好的结果啊。他只要把这个孩童的事情都丢弃了，他就进入了青年时期，是吧？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长大成人，把孩子的事情都是吧丢弃了啊，我们就可以在属灵方面成一个年轻人。父老时期第四阶段，这是在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三节的啊。那么有，实际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达到父老时期，但是实际上呢，只有很少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因为属灵的父老已经和神和好了啊，我和神和好关系了，我服了你了，你比我又厉害又准确啊，我服了你了，我不再评价上帝，上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降地震，要一些婴儿都被杀害呢？主啊，我现在不明白，我将来明白，你就是公义的神，我相信你就是公义的，我和你的关系已经和好了。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他也知道神的平安，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的，他为他的属灵的儿女而喜乐，到处去为神去做工，去啊，作为亚伯拉罕一样，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儿女啊。他学会了在任何的境况中都知足，他知道真正的压力、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力量源泉从哪里来。他不留恋过去的事情，不去自夸，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知道在他的生命中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如何能得着这得胜的生命呢？啊，我们都想得到啊，因为越听越好啊。哎，那么得胜的生命怎么才能得到呢？那么这我们要从我们最啊有经历的经验当中来想起啊。我们知道和我们重生的过程差不多，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时，我们经常都说啊，看我们有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得到赦免，因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我们就有了永生啊。哎，当你传完以后呢，这个人呢，他就用诚实的心相信这些话，那么他就有了在主观上的经历啊，不是说我马上得救了，不是啊，他今天觉知了，也不是马上得救了，他在主观上是有这种经历了。第二，当圣灵用神的话在他里面光照的时候，照亮他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不公义，我不是好人，他的罪就像电影一样啊，在里面啊。过照过着一幕一幕的过这个片子啊，他觉得很难过，痛悔，痛那个懊悔，痛恨自己的罪孽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还会流泪啊，他说 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是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又羞愧又痛恨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种经历就叫做圣灵的什么光照啊。有这种经历完了以后呢，并不是万事大吉，说圣灵一面将他的罪给他显示给他看，同时也将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看，那个时候呢，他就会匍匐在救主面前承认他的罪，并且接受他作为我们的个人的救主，这样一接受这就得救了。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还没有重生，所以这一接受你马上神的灵就住在你们心里，圣灵重生了你，你有了耶稣基督的形象，你见到自己犯罪你就愿意悔改，你亲切主，亲切到一个地步，主啊，你就是我的一切，今天我不吃饭可以，但是我不能够不祷告，今天我不睡觉可以，但是我不能够没有你的同在。如果有这种感觉，这时候他觉得这时候罪的重担从他的身上一下子脱落下来了。我们念过这个，都读过这个啊，天路历程，天路历程的基督徒身上背个大包袱啊，哎呀，压死了压死了，传道说你就往那边走啊，你看那个小门吗？我似乎看见了啊，好，你就顺着走吧，走半天以后呢，走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还没脱掉呢啊。当你真正的仰望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那重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你觉得轻松愉快啊，你就从忧伤变为喜乐，尝到了救恩的喜乐。那么这喜乐是从你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你觉得天地都改变了，四周的事物都更新了，你觉得自己是前后判若两个人，你觉得快乐又稀奇，怎么我这个罪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神的儿女了呢？那这个时候你十分的感谢主耶稣的救恩，你愿意献上自己一生一世做一个侍奉主的人。从这一天开始，你里面感觉和以前从来不一样，从前你可以随便的做事，随便的说话，随便的思想，反正别人不知道，是吧？哎，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现在有圣洁的基督借着圣灵在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主人。所以说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住在里面的基督的影响，这个时候你确保自己得救得到重生。不但如此，并且呢，就在这个时候里面的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你往日的亏欠啊，往日的这个损害别人的地方，凡一切的不义的地方都让我们想起来，要认罪，要向神认罪啊。重生以后我们就非常自然的爱读圣经，亲近神，亲近圣经。以往你对圣经没有什么好感啊，没有兴趣，觉得枯燥乏味，读起来以后，读来读去以后，怎么这么多这个我不知道的事情呢？尤其是利未记啊，哎，你读来读去以后，怎么这有什么用，是吧？那么现在你发现许多新奇的东西是从前没有发现过的，你把圣经看作我最至宝的宝贝，是一本极有意义的新书啊。然后呢，你对祷告也有很有兴趣，由于神真正的啊是很奇妙的答应了你祷告啊，刚信主的时候你会说，哎呦，我求神，神就答应我祷告，好像我家里的父母答应我的事儿没有啊神答应我的快啊，有这种感觉吧啊。刚信主的时候，哎，信半天信长了以后，好像神越不听我祷告，怎么回事？不如刚开始好了，灵，刚开始很灵，现在不灵了啊。实际上刚开始以后呢，是小孩婴儿，你要什么你给什么，是吧？哎，你再成熟一点以后，你要什么的话呢，你要的不合理就不给了，是吧？你再长大以后，你不是要了，你去给神，是吧？哎，这样的话呢，你知道你正在成熟长大成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对于传福音也非常的热心，你觉得自己得了这莫大的救恩，你愿意把这个宝贝 啊，给别人，所以呢，义务聚会你就非常自然的给别人传福音，甭管是在出租车上、在大街上见人以后，你想把这个宝贝赐给别人，啊，虽然有的时候就遭受到辱骂，啊，遭受到反对、说误解，啊，但也觉得非常喜乐，因为你的里面就像火烧、燃烧一样，不断的去做主的工作。不传福音，好像你觉得就过不去了，几乎呢。那不论任何人，你将福音传出去，甚至给朋友，你写信的时候也愿意传福音，啊，这时候你真是一位传福音的使者，你抓住一切机遇来传福音。再往下，你极其的爱主，你觉得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谁说的？所罗门说的哈，所罗门，啊，享受了世界上最大的荣华富贵，全世界最聪明的王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写箴言3000句，好诗篇多少，很多很多啊！你看他的箴言啊，最后他传道时候啊，他在年轻时候他一骄傲不要紧哈，因为他太聪明了啊，这飞兵就是多少770啊，啊多少？然后呢，就是这个忘记神的恩典，上这个他的飞兵里边这个别的神去拜别的神，所以神离弃他。但他老年的时候，他写出传道书来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扑风啊，是吧？他有这个经历，他写出来了。少年的人呢，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在少年的时候你非常强壮啊，看你眼睛爱看的，听你耳朵耳听的，什么时候让我享受我就去享受，去吧啊，所罗门这样告诉我，我们就去吧。下面还有半句话没说完哈，他说但是为了一切，神要什么审问你，不敢去做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礼物，是上帝最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啊，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还不爱读圣经吗？要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神面前知道了我们的心在主里面了。再往下成长，对于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就非常的亲热，一听哎呦你是基督徒，哎呀真是感觉到好像比你的亲兄弟还要亲，你这种感觉啊，这样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爱他，你和爱自己的同胞手足一样啊，一样的啊。那么你肯为弟兄姐妹牺牲自己，甚至肯为弟兄舍命，那么这样的话，你遇见一眼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总是谈到主的事情，从早到晚不觉得乏味，你也觉得爱听别人谈主的事情，做主的见证，主的名在你的耳中比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还悦耳动听啊！这样的话呢，你完全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但自己知道自己改变，反一切和你接近的人还有的所有的朋友，你也知道他们改变了，正在往上成长。这个时候呢，你对于以往一切不好的习惯了、脾气了、爱好了都有改变。世人说山难改，性难移，但是呢，这现在能改变，靠着主耶稣，一切事情我都可以丢弃，能改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要。一想到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温柔啊，啊，为我舍了命，我为别人啊受一点气，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啊受气呢，不一定是啊别人错了，没准就是你错了，当时你较真儿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再犯罪了。你突然发现要维持、要保持一个得胜的生命，需要有两点：第一点，灵要升高，灵要掌权，并且管理全人，这是第一点。灵要升高，灵要掌权，并且管理我的全人。第二，人用意志与神要合作。第一，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第二，顺着圣灵而行，他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两点很难很难，但做到以后你就能够升高，再升高，你就能看见 以前没有看见过的神的奥秘。第十一，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认识那位在我们里面永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产生出得胜的生命来呢？第一，我们要知道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一种特殊的性情啊。我们从动物来说吧，你比如说啊，这个一只鸡和一只鸭啊不一样，是吧？那个鸭子抱鸭小鸭的时候呢，它其中也抱了几个鸡蛋，是吧？那都出了一块，出来以后呢，哎，小鸭都出水了，这两只怎么就不下水呢？它气得呲儿掉水里边去了，掉水还在里边挣扎啊。这两只鸭子都给养的小鸡给淹死了啊！听说过这故事吧？啊，鸭子抱小鸡儿啊，这我妈小时候教我。因为它天生的生命，它的喜欢在旱地上，而鸭子的喜欢什么？水啊，在水里生活。它们性情怎样，它们生活也怎样。按照它们的生活的表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生命。那么我们不一样，我们和世界世人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了什么？换成神的生命了，重生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份于神的性情。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有神的性情。比如说神的性情是什么呢？神的性情慈爱、公义、圣洁、良善等等等等啊。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有这些性情，所以当我一个让我们这个与神同行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我们就能够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好像正好和我们自己的喜好性情相反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基督徒感觉相反的时候，里面就难受过不去啊，所以他宁可付出任何的代价。我一定要顺服神的生命，这个时候呢，就得胜有余，就有得胜的生命。简单来说，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就是借着这生命的性情来彰显的。啊，第二，基督徒所有的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加上的生命啊，又给你外加的生命啊。那么这种生命就是说，意思说本来没有这种生命，直到重生以后。你过得胜的生活，神又给你加上了个生命，那么这生命完全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父母来的，而是借着神啊，神呢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啊所生的、所产生的。说凡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才有神的生命，才呼叫神为阿爸父啊。所以天然的生命是受罪和肉体的杀制的，而得胜的属灵的生命是受圣灵的支配的。这是总结两点啊，这两个源头不同，能力不同啊。天然的生命有这个，当有神同在的时候，天然生命和无神同在的时候不一样啊。我们就能知道得胜的生命不受环境改变啊，天然的生命受环境变化而变化。第十二，得胜者的生命啊，他出来的时候呢，发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出口是什么呢？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经历生命出口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良心，一个是纯粹的生命。良心和生命不一样，良心所知觉的范围是是与非的范围，是非啊。不信主的人有良心吗？也有啊，是吧？哎，他知道这个事情好，那个事情不好。那么在非的范围里边，良心和生命的知觉是一样的，但是在是的范围里边，良心与生命的知觉不相同啊。这大家注意听啊，这就知道我们什么叫善。什么叫行善？什么叫不是行善？啊，什么来判断这个行善的标准？因为良心，所以为是的生命呢，可能不一定说是。圣经里面有例子吗？有。可能我们现在还不太理解，啊， 约柜差一点掉下来，乌撒一扶，神把他给杀了。按照良心来说呢，他是怕约柜掉地上，是吧？但为什么神把他杀了呢？亚伯和该隐献祭，同样献祭，但该隐的祭，他的良心说是，但是生命说不是。良心会觉得他们是对，但神不赞成，生命也会说这不是出于神的。这就是生命高于良心的地方。再说一遍，这就是生命高于良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受良心的去控制，而是受生命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活在是非里面的人不一定认识生命的真正的奥秘。圣灵的第二个出口是生命。什么叫生命？生命不是讲是与非，乃是超越是非。良心所看为是的对的，生命却要对这些看这些是罪，是出于自己的意，不是出于上帝的意。比如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本身是否是善是恶，乃是要取决于这些行为是否是在基督里面。再说一遍啊，就是取决于判断一个人的本身是否是善，取决于这些行为是否是行在基督里面，它的源头是否是出于神，有无神的同在，以及神是否承认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许多善事，比如说行神迹、行异能、医病、吃素、修行等等，这些是良心看为是的对的，但生命却要把这些看为是罪。圣经里面有吗？有啊，耶稣说啊，你们奉他们说不是我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是奉您名是吧赶鬼，奉您名啊这个行许多异能，奉您名传道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是马太福音第24章说的哈。所以得胜的生命的经历，第一，生命借着良心而发出来的，这是初步的；第二，生命借着神的同在而发出来的，进一步了；第三啊，我们要与神同行。得胜者第13，如何照着生命这种光照的引导来行事为人呢？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呢？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这是第13啊，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生命的光。这是约翰一书啊，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说的啊，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这说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借着生命的性情来发表他自己的意思。比如说吧，当我们思想不正当的时候啊，里面的生命就来了一个阻挡，叫我们感觉这不对，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若听命就有平安。圣灵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总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觉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之，就是不要消灭圣灵。圣灵的感动可以消灭，可以。所以我们如果听命，我们就会有平安，如果不听命呢，就失去平安。所以当我们顺从里面的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心中就有平安。第14，得胜者的生命应当行多少善事才行呢？啊，什么叫善？有许多的事，许多的善事，许多该做的事，但却不一定都是我们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事。那么一个得胜者究竟应该行多少善事呢？许多善事确实不一定都是我们去做的啊。比如说慈善机构的话，佛教也有是吧，慈济这个去行善很多的啊。 比如说神指出我们的脾气应该除去，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向我们的脾气致死，这要做吗？这要做，这也是行善啊。比如说神指着说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追求应当放下，那我们就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拒绝我们对世界的事物的喜好。我原来喜好这个，因为我这我的爱好，我能满足我的要求，可能为了主的缘故我要放弃。又比如说主要我们做某一件事情啊，我们里面有个负担，我们就要照着这个负担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照着主今天给我们的光而行了。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我们去做完事以后让神说你看看这个行不行，来评价一下啊，我这个就是善，你为什么不说不善？你要说不善的话你就不善，那最后还是评价谁不善，是吧？弄来弄去神还是没有你厉害，就是说判断来判断去哈，我就是神啊，神没有我公义啊，不能这样啊。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他的主权。神不要求我们的行为过于我们所看见的光，再说一遍，神不要求我们的行为过于我们所看见的光，我们所行的也不能超过我们所看见的亮光，这就是神的要求啊。这个得胜者的生命第十五是称神为父的生命啊。我们知道身体的来源，我们有肉身的父亲啊，他生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得胜者的生命的来源是诸灵之父，我们的上帝，全能的神，他重生了我们，因此我们称他为阿爸父。所以你比如说吧，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教授啊，教授呢他这个相信天眼学说和这个教育的能力，大教授啊，甚至他说呢猴子也可以教育成人，他相信这一点啊，所以他就养了一个猴子，猴子把他给他穿上人的衣服，是吧？你别看长得不太体面，但是呢穿人衣服呢也不错啊，你在后面看像人啊，他的所有的起居生活就像人一样，睡觉的时候你给我睡床上，睡床上，然后睡床上啊，手还这样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上桌子坐吃啊，一会儿吃饭，他虽然拿叉子吧，可能人不太一样，他照样拿着吃啊。学习人的语言，能模仿一举一动啊，就像人一样，但是他还是只能是像人，但还不是人，因为他就是像。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没给他改变啊，心还是猴子心啊，所以呢，他性情。他虽然教授和他给他教了很多，和学生一样，可能比学生费的劲还大啊。说教授在的时候啊，他老老实实听话；教授一不在啊，他从床嘣跳地下，在地下睡觉，舒舒服服的，凉凉快快的啊。对，所以说呢，他吃饭也这样。教授在的时候，他和老师拿着叉子一看教授在，教授一走了拿手抓着吃啊，这样。所以说呢，教授走了他就又变成兽性了啊，因为猴子是什么？是从人生的，不是从什么生的？猴子生的啊，所以最终还是猴子，他不能把他教育成人，除非能够把他心变成人，有了人的心情，自然就变成人。所以这个教授啊，只能教他，不能把他生命给他，说教授说我把我的生命给你吧，他给不了啊，所以不能重生他。但是耶稣基督救人不是这样，他不但教训人教育人，他更能把他自己的灵让我们新生命，有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生命，所以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得了他的生命，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像什么耶稣基督。后来大家知道有一位传道人的啊，这个传道人啊，他讲道时候做见证，做自己见证。刚开始他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在大学上学，上完以后呢，毕业分配，他分配哪去呢？到一个教会学校任教啊。所以呢，他这个 来了以后呢，他一看出来乍到，看见，哎，同事中有早起来念经的，念什么经啊？哦，圣经啊，我也买一本，他也买一本圣经啊，他让大家念，他也念，啊，念二十分钟，他也念二十分钟，念完以后呢，开始吃饭了，一看哟，吃饭他还闭眼睛，啊，他也闭眼啊，念念念，不知道说什么，念念有词啊，完了以后呢，他又到礼拜堂去看一个，他都得去啊。到礼拜天，人家什么跪着祷告，他也跪；人站起来，他也站；人唱诗，他也唱啊。那别人怎样，他都效仿。后来以后呢，有一位牧师呢，就讲到这猴子的故事。他一听，越听越受感动，这不是说我的吗？是吧？哎，我就是猴子。哎呀，他说想来想去，回去活得很惭愧啊。当这么长时间教授了，回去痛定思痛，跪在神面前悔改，然后觉知。最后呢，就成了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了，啊，亲身经历的，啊，不是，哈，当猴子，而是在神面前真正的做一个重生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得胜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一个得胜的生命不是天然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不是魂的生命呢？也不是。那么一个得胜生命是不是就是从父母生出来的生命呢？不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不是源于亚当的肉身的生命呢？不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呢？也不是。那么一个得胜的生命到底是样什么样的生命呢？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从神生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从圣灵所生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是不能死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的生命。求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活得更丰盛的生命，做一个得胜者，在你面前每一天打了美好的胜仗。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我们愿意在这有限的光阴当中做无限的工作，去完成你的托付。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今天都能够真实得着你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得着你更大的祝福，愿你赐福给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以下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间，愿我们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诗歌120首，古旧十架。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s prepare our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Let's sing the hymn, The Wrapped Cross. Golgotha 山岭上，树立古旧十字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神儿子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十字架是我最爱最宝。我爱高举着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的欢共一冠冕。这不就是自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世家为宝贵。神爱子主耶稣 愿被父是家王者者他我爱到基督十字架愿将世上喜乐全放下我一生要被父是到那间可换我一方面哥哥他是自家虽有血迹斑斑我看他人生间华美饮酒住在世家为我们被钉死我罪恶见生命的诚意不爱他基督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到那天可换我一观念对着不就是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如马之乡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与救主共享永远荣耀我爱到基督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我一冠冕 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又是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纪念主的日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诗人如此说主啊我拿什么报答你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你的圣名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we come together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to commemorate the day of the Lord Just like the Bible said What shall I render unto the Lord for all his benefits towards me I will take the cup of salvation and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是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透过他的生命他的受死以及他的复活让我们今天有新的生命我们在主里面也有主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彼此为肢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在领受圣餐之前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如果我们有得罪别人的亏欠于人的我们求主赦免如果我们与人争执的当在领受圣礼之前 求主帮助我们彼此原谅，好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礼，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所设立圣餐的话语。 The Bible said,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begotten son, the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Jesus said,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may have abundantly. I am the good shepherd, and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In observing communion, we are remembering Christ and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us in his life,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When we observe communion, we are remembering Christ and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us in his life, and we show our participation of the body of the Christ. Therefore, if we own to others,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forgive us. If we have a quarrel with somebody else,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give us strength to forgive each other, so that you have a godly, humble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and to listen to the main set of discourse.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